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清肝排毒、保护肝脏健康、改善睡眠、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 第二節咁啊，睇下今日做唔做得三四節啦。咁因為做埋呢一節咧，一出咗我又要再出去噶啦。大飛按天啊！咁啊，麻煩大家撳一撳，我哋底下右邊個鐘嘟，咁啊訂閱我哋啦。喺 Facebook 如果見到我哋嘅巴打台，大飛按天啊嘅專業，盼到撳個 like 同 share 我哋啲片，希望我哋做得更加強，做得更加多。到今時今日，我嘅拍档啦，阿肥 Ben 同我咧都想办法咧投资多啲咧，做唔同类型嘅嘢嘅，但系可能个成绩强差人意，但系我哋都唔可以将一啲健康食品赚到嘅钱不停无限量咁供佢，因为健康食品都会有其他嘅路，譬如好似我哋嚟紧喺好多地方要做展览啊。咁就订咗落嚟啊，同埋做其他好多嘅唔同嘅嘢啊，分销啊，广告啊，咁佢要投入更加多，咁唔可能将赚到嘅钱全部落晒落网台，因为个个月我唔出人工都好啦，都要10万蚊俾。係啊，因为唔想全部义工，咁但係如果再咁走落去，可能都要变晒义工，好似我咁出粮先有得做㗎啦。咁睇下点样做啦，但我希望呢大家帮下手订阅 share 我啲片，咁样令到多啲人睇啊，可以争取到喺 Facebook 落到广告，同埋YouTube 嘅收入会多返啲。讲一讲啦，习近平近呢三年就定咗个计划，打黑，全国打黑三年，强化极权，呢个系事实嚟嘅。即系等于当年嘅薄熙来喺重庆唱红打黑啊，实际咧就受到成个重庆人民欢迎，因为你打黑打贪啊，令到咧市民有咗个即系中国人民咧有咗个希望，咁咧就更加支持你。其实当时嘅薄熙来俾人拉嘅时候，成个重庆都同佢求情。因为他觉得他真的做了实事。咁所有的人整个重庆大部分人啦，不是所有人啦，即是大部分 90% 以上的人个心都是向住薄熙来的。所以薄熙来很难铲除，但是呢习近平学到嘢，始终都一条抢出来的嘛，中国共产党出来。到而家香港，而家大陆嘅政权开始不稳，因为经济开始下滑。咁可以点啊？高佢打黑嘅旗帜，创造俾人哋觉得创造一个好嘅环境为小市民，所以去年嘅打黑嘅人数话俾你听，1.4万宗，14000宗啊，涉黑社会嘅个案啊，有8万个人被起诉，仲未计未起诉嘅。四周围去，咁而全中国呢，尤其嗰啲二三线城市呢，因为呢习近平高举呢一套啦，全部都向所有人开刀。所谓所有人开刀呢，嗱，讲几个啦，苏州制作素黑宣传册，即係呢苏州哇大城市啦，二线城市顶啦啊，宣传册将医生排喺中国10大黑心企业之首，所以我哋引入医生，你够唔够胆引入中国医生？如果真系可以打开呢个门口， 佢话佢哋就系黑心企业，所有嘅黑社会势力，同埋最黑心嘅就系医生。亦都有话从细路仔揸起啊，佢哋嘅标语粘喺幼稚园，亦都话最令到社会不稳嘅一个社群就系失独人士。所谓失独唔系独立啊，系失去咗独生子女嘅人士。可能是被人杀了啊，或者交通意外冇了啊，或者共产党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啊，跟着令到他冇了。个细路仔他又没办法再有。即是两个老人家要长期监视这些老人家。啊，这些很可怕，维稳就先维了这些先。即是到他仔他的女受你打压了之后，这些人最不稳的，所以你要更加去监管他。人权何在？还有有啲系黑社会，去俾人拉咗，上堂打官司，咁佢聘请咗个律师去帮佢打，跟住拉埋个律师，话佢骨干成员，何来有司法公正同埋司法嘅独立或者维权？你请我做律师，然后我帮你打官司，原来我就系黑帮成员，点搞啊？吓，仲有。而家好多二三线城市知道习近平出咗呢一个打黑三年，佢直头同你讲，只要你反对我，或者你唔俾我收地，你所有嘅嘢，只要我政府睇你唔上，我就全部以打黑唔，就全部当你黑人物，全部拉晒。去到咁风声鹤唳啊，而家成个大陆啊，但习近平话仲有两年，而上有好者下必甚言，即是讲返剛才的黄秋生，只要你讲咗啲大陆佬唔啱听嘅嘢，其他嘅人就驚你会影响到佢，就封杀咗你。到尋晚金像奖颁奖典礼先至发现，原来大陆系冇封杀黄秋生㗎喎。咁但呢个人俾你搞咗五年。因为个个都驚，而家亦都同等，习近平只要讲一句，下低冇反对声音，有拉错唔好放过，放过我咗，我可能我就咩镬，我拉错咗你冇问题，我尽力去做。再加上咁样打黑法，所谓打黑，唔好似薄熙来咁咯，到最后尾，所有嘅利益就喺晒你打黑名义嗰啲官员嘅底下。佢将你嘅对手打咗去，企业打咗去，然后将你嘅嘢全部翻咗嚟，由佢再重新分配嘅利益究竟有几大？呢、这个所谓打贪打黑，由呢件事开始，习近平嘅智商唔似得90啊！但系呢，以而家中国嘅政府要民心所向，因为始终佢打击咗一部分人，好少部分人。但是在整个整体的中国里面都见到你做到成绩，以为你。但是这个更加令到人民不稳，去张扣扣事件是不是很简单的。他妈妈跟人起争执，因为一些惹起争执，跟着人家就杀了他妈妈。杀了他妈妈。杀咗佢阿妈咧，就应该系死刑嘅，咁啊卒之判咗七年，张扣扣案，咁啊详细大家可以睇下，咁咧但系呢个人咧个仔啊，即系张扣扣咧，就去咗当兵，咁啊一个好出色嘅军人，事隔咗20年之后退役啦，翻乡下，借一次机会，即系风萧萧兮易水寒，就将杀佢阿妈嘅人三个杀咗，因为就系你嘅法院唔公平去判呢件案，而嗰啲人坐完七年出嚟逍遥快活，佢既然呢件事唔啱，我就自己嚟。其实同当年嘅杨家一样，咁当上法庭嘅时候咧，又讲多几句啦。上法庭嘅时候。咁呢就一审判咗佢㗎喇。死刑佢不服上诉再判。咁 好多嘅人啊，求情或者咧，个法官咧就俾个理由咧，就系话佢对社会嘅不满，啊啊，对好多嘅嘢咧嘅发泄嘅情绪，啊，咁咧就杀咗呢三个人，系对于社会嘅不满同不公，嚟杀呢三个人嘅，就将个矛头咧就变咗，唔系因为法院当年轻判呢三个人。即是个主谋七年呢件事，就等法院讲，因为咧咁样闹大咗咧，成个公检法制度咧都唔好啊！上检，哇，系原来佢报仇就系当年咧你判得太轻，吓，啊，做官嘅一定惊，咁啊扭转咗佢，就话呢个人咧对社会不满，啊，有个愤怒嘅情绪，就杀人以泄愤。就唔提佢有冇杀，即系对方系咪杀咗佢阿妈？咁而佢法庭铿锵有声，揸实拳头，成身肌肉可以见到嘅，好强硬，揸实个拳头一啲好坚定嘅，即系预咗死噶啦，预咗好坚定。冇，我冇对社会不公，系因为呢几个人佢杀咗我阿妈，所以我而家系嚟报仇嘅。做咗呢两节，无非都系提醒紧啲商家佬，如果打开咗呢个引渡条例，田北俊讲得啱，成个香港包括外来投资者，冇一个人系可以冇事的。佢要做你乜嘢理由，乜嘢都可以讲，乜嘢都可以做到。当年。我哋香港唔系呢一两年呢几年啦，有一间酒店嘅四季酒店，就系，是，所有嘅大陆富豪嘅避风港。啊，个个落嚟都要住四季酒店。我揾一节点讲一讲点解，同埋佢哋点睇四季酒店。啊，呢，這个牢不可破嘅，啊，被誉为咧中国嘅逃犯天地，或者身有屎嘅天地，四季酒店。我揾一节讲一讲。咁呢一节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习近平佢做紧咩嘢？我哋唔系质疑佢，而系因为佢做到咁，即系越来越离谱嘅时候，包括林郑咁诶，有啲人讲啦，咁对唔住，因为我成日都觉得林郑咧，佢想办法咧凝聚翻香港咧，同埋怀柔翻咧泛民咧，系会做得更加好嘅，即系咧政治唔让我哋，唔让我哋香港人，但系其他方面咧。都会让翻俾香港人，让香港人咧可以咧个生活正常翻，系我当时林郑当选我嘅判决判断。咁但系事与愿违，而家基本上香港任何事都系政治，所以林郑系唔会让任何机会俾我哋香港人，亦都唔会俾一个。假希望嘅香港人，所以咧佔中九子或者仲系大家活喺佔中運動或者六四或者五十萬人上街零三年呢啲咁虛幻咧嘅糖裏邊咧要釋放出嚟。如果唔想移民嘅，唔想成嘅，就應該諗一諗自己喺香港。你嘅位置，同埋有啲嘢真係要发声，係所有人只有关持份者都发声，好似呢啲商界咁，八成嘅中小企都反对，但係佢哋啲阿头因为最大利益佢嗰度，佢哋就想通过。所以我希望所有嘅中小企啊，其实我哋呢啲人都有，普通人都有，我哋再讲讲边啲人可以容易犯罪上去。仲有萧若元话雨伞运动是失败的，我不觉得，因为这粒种子经过虽然溃败，即是溃散了，没溃败，溃散了，啊，去了很多人互相而家撕咬，不是同你建制派，是争取民主这些人变成了本土派分裂了，有些 归英派啊，有啲咧就抽水啊，有啲就自决啊，有啲就泛民啊，打到碎片化到不得了。但系呢一班人，只要佢哋因为雨伞运动启蒙咗更加多嘅人嘅时候，始终都会走翻埋一齐。可能我比较蠢啲啦，主观愿望。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